妈妈呀，猜猜我有多爱你。我张开双臂伸展向东西，穿过森林，越过丛丛的小溪，我爱你。妈妈呀，猜猜我有多爱你。我张开双臂伸展向东西，穿过森林，越过丛丛的小溪，我爱你到我找不着调了。 那这可以接着再录吗？ 宝贝呀，猜猜我有多爱你。我把双臂高举向云里，你梦想在月与家之间穿行，妈妈的爱带你去。 竟然我还对了，我接着再往下面唱。 宝贝呀，你听我来告诉你，我爱你超越一切的距离，就像月儿飞不过天际，你在我牵挂的目光里。